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今天7月7号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78周年的纪念日，恰好啊，今天也是小暑节气。这不知不觉小暑也来了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儿，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多喝水，然后呢这个及时增减衣物，注意这个防暑防晒，是吧？说到这个全民族抗战78周年纪念日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昨天赵登禹将军纪念雕塑啊，在西城区赵登禹路落成。袁良长的父亲袁逢啊，这当年是赵登禹和佟麟阁所在的29军教官团的教官，为赵佟两位将军塑像呢，就是袁良长先生的建议。他说啊，以前呢在路口有个赵登禹纪念路碑，后来不见了，问路边的居民，听说呀是被人拿去卖废品了。 嘿， 很多人都不知道赵登禹路和佟麟阁路的来历啊，两位英雄的这个事迹呢，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日趋模糊了。针对这件事儿，袁良长呢去年给西城区政府写信，希望能够在这两条路上建浮雕或者塑像来纪念民族英雄。好就好在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复。北京档案馆的研究员刘苏告诉记者，赵登禹路的路口纪念碑的铜牌啊没有被偷，而是几次道路改造之后啊，铜牌没地方安置了。这不今年正好赶上35中搬到了赵登禹路，赵登禹浮雕呢得以建在校园的外墙上。刘苏也表示，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后啊35中有义务有责任维护赵登禹浮雕的安全和卫生。刘苏先生呢堪称北京的老档案活档案。他跟记者说啊，很多英雄纪念碑的名牌道路牌子没有得到良好的保护。1997年因为办抗战60周年展览，他就跟同事啊去给佟麟阁路路牌拍照，结果就发现这路牌有点脏。哎呀，这两位学者不得不站在自行车上擦路牌，擦干净了才能拍照。去年这个77前后呢，又因为展览需要啊，刘苏呢又去给赵登禹路的路牌拍照。哎呀，这拍完照才发现这路牌实在是太脏了，那照片上一看全都是灰尘颗粒， 这照片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办展览呢。那当时又是我一个人去的，我倒是想擦干净，我一个人又够不着，最后啊不得不专门等了个雾霾天再去拍照。就是这样啊才能看不清牌子上的灰尘了。老先生也说啊，学习抗战精神呢需要走心，要办好身边的小事儿，包括把赵登禹这三个字儿擦干净，就这样的小事儿也得办好。 所以人经常说做事儿容易，用心做事儿难。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经常我们会讲勿忘历史，去缅怀我们的革命先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希望把这样的话更多的放在嘴上，而是希望把它们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既然说到走心啊，要不然今天就跟大家伙互动这个话题吧。咱就聊聊 走心。 嗯， 什么事儿您曾经走心了？这您交往的哪些朋友让您觉得这是走心的朋友啊？这欢迎大家跟我们讲故事互动。大家呢可以发送您的内容啊到我们的公众平台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聊聊您概念当中走心应该是个什么样。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么一件事儿。记者昨天从警方获悉，一名朝阳群众在开车行驶在双井桥地铁附近等候红绿灯的时候，发现旁边一辆灰色速腾车的前挡风玻璃处有一捆疑似爆炸物 啊， 于是就主动报警。 这都能看出来 啊！很快车辆就被特警包围了，之后被证实只是炸弹形状的玩具表。 哦， 但是警方在他的后备箱当中的伞内发现了管制刀具，嫌疑人已经被行政拘留7天。 这还有意外收获呢。 嗯，该朝阳群众回忆，事发的时候啊，行车至双井桥附近，突然发现这个临车的车头挡风玻璃那儿啊，放着一个定时炸弹。 嗯， 啊，车里是一个20多岁的男司机，那个定时炸弹啊就放在车头，我看了之后特别紧张。 嗯， 因为那个炸弹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 啊。那是有点紧张 啊。它上面还绑着个定时器，红色的灯是一闪一闪 啊。 我跟同事商量之后就决定报警， 万一要真是呢哈、 啊、万一是恐怖分子呢、 啊、 你说这马路上这么多车和人多危险。 这是这位朝阳群众的看法。 嗯，他们立马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双井派出所的这个民警接警之后是迅速与其联系，可疑车辆是从双井桥往二环方向行驶，距离 CBD 是越来越近，太危险。我们在联系报警人的同时安排警车对可疑车辆进行围堵。民警是这么告诉记者的，万幸的是朝阳群众不但报了警，还一直跟着这个可疑车辆。 嗯， 这样的一来呢，可以提供非常准确的位置，让民警和特警可以迅速定位拦截下来这辆可疑车辆。 嗯， 在可疑车辆被拦截下来之后，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车头处的定时炸弹被证实是一个玩具，不是真的炸弹。 嗯， 从质量多个方面都看得出来，它的确是个仿冒品 啊。那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松口气儿，没什么事儿了吗？就正在这边，这个民警准备教育车主几句的时候，就让他离开。但是呢，有一位细心的民警在车主的后备箱内却另有发现。因为在检查这个后备箱的时候啊，车主格外紧张 啊， 这个民警觉得有点怀疑 有情况 啊。最后是在后备箱内发现了一把雨伞，在这个伞内呢隐藏了一把长约30厘米的尖刀。 哎呦，30厘米长。 嗯，这个有点这个治安处罚条例常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属于管制刀具啊，按照平常的话市民是不能持有的。这把尖刀虽然说没有开刃，但是磨得非常锋利，一旦用于危险用途的话，对人的伤害肯定是致命的， 是 十分危险。于是警方随即把车主带回派出所询问。根据了解，这个定时炸弹的玩具和尖刀都是车主在网上购买的，他也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 嗯， 现在非常后悔啊。目前该车主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治安拘留7天。朝阳群众续写传奇，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一名非法携带管制器具的违法人员，让朝阳群众再次名声大噪。 是 无处不在万能的朝阳群众究竟是谁？ 是你是我是他。 朝阳群众很神秘，因为警方会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因此就不要刨根问底了。朝阳群众也很可爱，因为他们嫉恶如仇，耳聪目明，警方工作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配合，不论是案件的线索收集，还是交通、消防、治安隐患的排查，大家都可以来做朝阳群众。 这话谁说的？ 摘自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队朝阳群众”的评价。 这是警察叔叔说的话、 哎、 是吧？所以说这个您是朝阳群众，我们也是朝阳群众。当然了，这个当然咱那边人西城的呀、海淀的呀的，这大家都是北京的群众啊。这个北京呢就是一大家，所以说这个朝阳群众只是一个江湖代称， 嗯， 一个代称啊，这个不特指某一类人或某几个人。说来说去，这意思还是说啊，咱北京所有这个城市的发展啊、维护啊，包括咱们这个生活的稳定啊，需要每一位北京市民齐心协力的共同努力。 嗯， 这个过程当中少不了每一位人付出的这样的这个走心的付出、 哎、 对吧？ 就是北京是我家，建设靠大家。 是，所以说这事儿爱北京得走心。 4月30号晚上，有一台特殊的手术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手术室里紧张地进行着。 哦，听着是有点意思。 躺在手术台上的是来自北京的80后小伙小飞。因为脑血管畸形导致脑出血，在抢救无效之后，经小飞家属的同意，佑安医院对他进行了器官捐献手术。 是这么回事。 小飞的肝脏和一双眼角膜无偿捐献给三位患者，将在他们的身体上得以延续。端午节的第二天正是一家团聚的时刻。小飞的父亲呢，经商经常出外地出差，这个节日一相聚啊，那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没错， 正当一家人这热热闹闹吃粽子的时候啊，这小飞突然说这头疼，哎呦，立刻就陷入了昏迷。这家人一看大事不妙，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将小飞火速送到了医院抢救。经过检查发现，小飞的头颅 CT 显示大面积脑出血。小飞的父亲说啊，小飞的妈妈也就是因为脑出血离世的。当天小飞被送进了手术室，并且实施了开颅手术。术后呢，虽然血肿是清除了，但是啊，脑出血却依然存在，并且出现了术后的颅内感染。经过6天的抢救，医生告诉小飞父亲，小飞已经处于临床脑死亡状态，生命无法挽回。经过艰难的反复考虑，6月29号，小飞的父亲做出决定，捐献小飞的器官。小飞的父亲说，这是一件好事，是可以帮到别人的，也就是可以让我觉得他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呢，什么要求都没有，人已经这样了，那就能救一个人就救一个人吧。当天晚上，经过严格的脑死亡判定和伦理审查之后，小飞在佑安医院重症监护室里走完了他年仅28岁的一生。小飞被推入手术室进行器官捐献手术，捐献出了他的两个角膜和一个肝脏。根据了解呢，小飞也是北京佑安医院第19例器官捐献者，他的肝脏已经移植给了一位来自北京的男性患者，手术成功完成。他的一对角膜呢，已经让另外两位患者重新获得了光明。而在2天前，佑安医院的器官捐献办公室也向小飞的家属发放了器官捐献荣誉证书，表达了作为医护工作者对于器官捐献者的无限敬意。 我是觉得看完这条新闻，也作为媒体从业者，也要表达我们的无限敬意。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新闻我们屡见不鲜。往往这样的决定对于患者的父母来讲是最难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但是这样的一条新闻，我觉得就是这个主人公小飞还是用自己的行为，把一个个种子埋进了一个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让人们学会了敬畏生命。 没错，这样生命的延续呢，可能会以另一个人的生命进行，以这样的形式在进行延续着。 没错， 但是呢，小飞的爱心，包括小飞家属的这样的对于这个人之间的这样的普遍的关爱啊，我确确实实让我们觉得，不仅是医护工作者和我们媒体工作者要对小飞和小飞的家属啊，致以这样崇高的敬意，甚至我觉得能和小飞和小飞的家属同在这一片蓝天下共同生活着，都作为北京生活在北京这所大城市当中的市民，我都觉得很荣幸很光荣。当然还是得这一句，小飞一路走好。 昨天消费者刘先生反映说，他在亚马逊中国上花费1849块钱下单购买了一款索尼耳机。 哎呦，不便宜啊。 结果第二天就接到了取消订单的邮件。记者了解到，由此遭遇的还不止刘先生一个人，目前已经有100余名消费者在网上建立起了维权群。 哎，不是那钱都交完了，怎么就取消订单了？这算违约吗？ 亚马逊方面就此表示，目前已经提供了2种解决方案，但是律师称商家此种行为涉嫌违约。根据刘先生讲，6月30号的时候，他看到亚马逊中国在销售一款索尼的头戴式动圈耳机，价格实惠。这款耳机之前啊一直卖3000多 啊， 搞促销的时候能跌破3000，当时这个亚马逊的标价的价格却是1849， 哎呦，快打对折了， 算是历史最低价。刘先生称，在下单之后大约1分钟，他就收到了亚马逊发来的确认和发货通知邮件。挺好。本以为捡到宝的刘先生，却在第二天又接到了个亚马逊发来的邮件，说这款耳机价格标错了， 订单被取消。在刘先生给记者发来的邮件截图上，记者见到写有因您订购的索尼头戴式动圈耳机页面显示价格错误，我们无法满足您的订购意向，所以如果您已经付款，取消商品的款项会退至您的亚马逊账户或原支付卡中，您可以在我的账户查看可用账户余额，查询退款记录。在取消订单之前，他们也没有口头沟通，事后给客服打电话，到现在也没回复， 反正就是冷冰冰的那么网上的一通知。 对，刘先生表示很难接受亚马逊这种单方面的砍单行为。实际上无论是商品缺货还是标错价格，商家单方面的砍单行为都涉嫌违约。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李小镇律师解释称，商家发布产品消息形成邀约，这个邀约邀请，消费者一旦下单，双方的合同关系就已经建立，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取消。对于不时发生的电商砍单行为，李小镇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违法所得要远大于其付出的代价。一是选择维权的消费者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二是相关部门的惩罚力度不大，这都是导致电商可以肆无忌惮砍单的原因。 所以说呀，还是有这样宽松的环境才让他们敢做出这样的事儿。别说这位先生遇到，刘先生遇到这种事儿啊，我确实曾经也在网购的时候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是吧，也不像说这个亚马逊这边啊打电话不接，然后呢也没有口头通知，事后也没有个表态。 就是您那个服务态度相对好点。 咱也不是说这东西啊咱觉得这便宜了，或者咱非要占那个便宜，咱好说好商，互相之间双方相互理解啊。咱你要是能说通我这事儿呢，我也不是那样的贪便宜的人，对吧？ 对， 谁也不愿意看着谁受损失，成本上吃亏。所以呢，我遇着那几个事儿啊，人家卖家发现问题的时候都主动跟你沟通，大致意思是确实是我们的错。但是呢，这个按理来说啊，这合同已经形成，我们就应该给您发货，这给您寄快递。但是确实也小本生意也不容易。 对， 您这东西如果不是非要不可的话，您看看这个能不能退单，或者说我给您这个正常标价的一个最低的折扣，但是这个标错的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能用这个价格给您的。这种方式您看您满意吗？ 哎，挺好。 哎，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哦，其实这大家都互相能够体谅能理解，这个时候话说这份上，谁也不好意思再强买强卖了，是吧？ 对对。 所以说这个刘先生啊，也不是差这点钱，这个道理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亚马逊这边哈，可能要是不给出一合理解释，这事儿好像谁都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了，是吗？ 对，而且行业的监管可能是更加重要。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走心啊。您日常生活当中曾经哪些事儿让您走心了？您交没交过特走心的朋友？您觉得这走心这词什么意思？您是怎么理解走心的啊？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是花开说，要说走心呢，我觉得用在工作上那是一定的。生活中小事儿那就算了吧，事事都走心太累了。 哎，我支持那是花开的这种想法 啊， 就是工作上面吧，我们确实需要走心，认认真真的去对待。 对， 但是生活当中，包括你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在一块儿，您不能事事都走心，事事都去较真儿，这样的话两口子这日子呀是没法过。 哈哈，张小辉说，对待工作必须走心呢，不能一心二用。这个月我们报税的时候，就因为边操作报税系统边看股票价格，造成了报错税款。累了，这跑了2趟税局了，你说这大热天的。 是啊， 这确实，这最近这段时间这股票闹了，很多朋友已经不能走心的好好工作和生活了。是吧？ 这个博安博新说了，说暑假来了，今天骑车出去一趟，来回8公里已经是大汗淋漓，一年中最难受的时候到了，大家都保持这个平静的心情，快乐的暑假。 那、这小暑开始了，这后边还有大暑呢。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大家伙还是要勤补水，注意防晒。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确确实实一刻都不能这个掉以轻心啊。这个都觉得说大热天的特容易中暑，今天太阳不是特别强，或者阴天的时候就您就觉着没事了，其实还真不是那样，有的时候这通风不畅啊，也容易引发这种症状。 对， 所以家里也常备点小药什么的，藿香正气水啊什么的，家里煮点绿豆汤，银耳莲子羹，您美美的喝上一碗，平安度过这个愉快的暑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走心啊，您觉着这个走心这词什么意思，您怎么理解走心，这个您过去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个特走心的朋友，您办哪些事儿时特走心，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接下来呢跟大家伙说这么一事儿，市民王女士啊，这个在公园内啊假山附近拍照游玩，哎，这挺开心的 啊。 没想到啊，这假山上那石头突然掉下来一块， 嚯， 一下就把王女士的腿和脚砸到多处骨折。 哎呦！ 事后啊，王女士就将公园的管理方告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共计9万多块。 嗯， 最近房山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王女士起诉说啊，2014年10月，她到房山某公园游玩，走到假山处照相的时候，假山上石头突然就掉下来了，把她腿脚都给砸伤了。随后呢，急救车送她到医院治疗，经诊断，王女士的腿部及脚部多处骨折。到现在啊，王女士说她体内还有钢钉没拿出来呢。王女士认为啊，自己这个之所以受伤啊，那就是由于公园的假山石不稳固造成的。作为公园的管理者，保证各项设施稳固安全，保证游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责任。 这是事实。 正是因为公园缺乏对于自身设施的检查和维护，才导致了游人的他啊被砸伤。所以呀、公园的管理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嗯， 王女士还说啊，经过法医鉴定，她的伤啊已经构成了伤残十级。所以呀、请求法院判令公园的管理方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加起来一块一共是9万多块钱。 嗯， 作为公园管理方的被告则认为啊，王女士照相那地方啊，那不是行人应该走的路，草坪上的假山就是用来阻挡游人进入草坪，并且远离草坪附近水池的。 嗯， 那东西就是挡人用的。而且啊，王女士游玩的地方是免费的，不属于公园，所以对于王女士的损失，这个公园的管理方不同意赔偿。 嗯， 反正最近这几天啊，房山法院就要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了。 嗯，这是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嘛。 嗯， 完全没有。而且是这个话说回来，您这么给自己搂，您有什么好处吗？ 不过 是省点钱吗？ 当然还是说回来啊，哪怕就是赔了钱了，最后受伤的呢也都是咱市民自己，是吧？这个疼在咱身上啊。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出去玩的时候，无论是收费的公园也好，不收费的公园也好啊，您就躲着那个高处有东西那地方都远一点。之前不是说了吗，那小区的那个花架子也因为大风吹的这个掉下来花盆啊，包括那个小区临建的那个保温墙体可能也会被大风吹下来点什么东西。这假山上这些石头啊、树木啊什么的，您拍照也好，游玩也好，稍稍绕着远点走，对吧，咱留一个神，是不是？就真说赔钱了，还是那句话，疼的不是咱自己嘛。 昨天晚上，一名酒驾男子驾驶一辆越野车，在临近交警夜查岗位的时候，突然间急加速，闯卡而过。 有情况啊！ 警方迅速启动100米外的阻车器，越野车俩前轮瞬间被扎成了筛子，随即被民警控制住了。 昨天晚上，双桥交通大队民警正在三间房路口以北设下夜查，过往车辆排成一列，依次通过检查岗， 特有序。 22:03，一辆起亚越野车缓缓行驶到民警面前，民警正在对他进行检查，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拉带声，只见起亚车猛烈加速闯下而过。民警立即用电台呼叫前方岗位，100多米外在另一个岗位上阻车器已经设置完毕。很快起亚车从阻车器上碾了过去，车子马上就慢了下来，两个前轮的气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漏了一多半，又勉强开出了100多米，终于是开不动。这个民警迅速将司机给控制住。 这是跟这儿拍电影呢吗？这是、 哎、是四川是这个司机是四川人刘某，身上有明显的酒气， 喝了酒了。原来、 哎、起初是各种挣扎叫嚣，我没喝，坚决不能接受这个酒精检测。最后在这个民警严厉的喝令下，终于对着这个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吹了口气，显示结果为100毫升血液中含酒精量为44毫克，属于饮酒后驾车。根据民警介绍，刘某除了要按照酒后驾车接受处罚之外，车辆损失只能由他自己承担。他在遇到夜查时抗拒民警执法，其妨碍公务的问题也将进一步处理。此外，闯卡途中破坏的交通设施也全部要由他来赔偿。 你看看， 记者了解到，目前警方夜查的时候基本均装备了阻车器，而且是在民岗的前后两边。当司机发现前方警灯闪烁，有民警夜查的时候，无论是想闯卡还是想掉头，都得冒着被阻车器扎穿轮胎的风险。 嗯，所以如果真的扎穿了啊，这一切都要您自己来赔偿。这个阻车器您给压坏了，也得您来赔。所以说来说， 我能压坏阻车器的车，估计也够呛。 所以说来说去，说回来啊，这这心里有鬼才会怕人检查呢，对不对？ 对。 这前方警灯闪烁的时候，这大家伙一看，这就安静静的等待检查，这有序通过这事儿就完事儿了。 而且现在大环境都这样了，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您说您没事干，非得试试那阻车器是什么，是吗？ 所以说呀，这个可能人家让他停车接受检查那一瞬间酒就醒了吧，要不然咋还知道这时候要加速往前冲呢？因为他也知道他自己喝了酒了，喝了酒开车被人发现被人查出来之后意味着什么。所以说呀，这个时候您在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举杯之前啊，您就想想今天是不是开车来了，真开车来了酒也喝了，上车之前您就得想想这车您是不是真的不应该来开，叫个代驾不就完事儿了吗？再说这个一桌上所有朋友这不能全喝了吧，再不行家里还有家属呢，是吧？实在不行车扔着，咱回头来取，晚上安安全全的打车回家。 对，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是不是？ 嗯。 因为嫌两户老邻居在楼道里加装防盗门影响了自己的出行，今年69岁的德先生啊，将今年60岁的刘先生跟王女士这个上诉到法院啊，这个请求拆门。昨天上午，这个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啊，开庭审理了这个案件。 不是，他这安防盗门怎么能影响出行呢？门安哪儿啊？ 而且这影响出行居然还告到法院去了。 对啊， 这一看里边有纠纷呢。 嗯。 庭上德先生的儿子代替德先生出庭，原告说啊，他住在朝阳区西坝河东里的一个住宅的8层，这一层呢一共是3户啊，自己呢住803，那个邻居刘先生跟王女士啊，那分别是住801跟802的。 嗯， 因为801的刘先生和802的王女士啊，在公共楼道里违法安装了一个防盗门。 这还违法了， 这个防盗门打开的时候自己家那门就打不开了，这一下就让这个德先生自己出入很不方便。德先生说啊，他曾经很多次找过两位邻居，说你不行你把门拆了吧，你这门装上了我出不了门了。但是啊，这个刘先生和王女士拒绝配合。刘先生王女士两位老人呢都到庭应诉，刘先生辩称啊，德先生家的防盗门一开啊，也影响自己家进出。 嗯， 王女士说呢，防盗门确实是自己跟刘先生私装的，但是啊，德先生他们家呀，在公共楼道内还放了很多东西呢，我们出来也不方便呢。 嘿， 这王女士跟刘先生还说啊，这个防盗门呐，那打1987年就安了，只是后来坏了，他们呢是重新按照原有的结构安装了一个向外开的门。庭审结束之后啊，朝阳法院法官也到现场勘验，记者看到。在1米多宽的楼道里安装着一个铁门，走进铁门不到2米的地方安装着一扇防盗门， 这个门呢，跟德先生家的门呢，相距不到20厘米。法官就当场试验开门啊，这两扇门还真是一下就撞一起了。法官勘验完之后离开现场，这个案子没有当庭宣判。 看来这个情况确实是有现实的约束在里面的，他这门安的，但是前面说了他是私自安装，可能也有违规的地方，但是我总觉得吧，还是咱们那句话，可能说了有点俗，但是邻里之间，我觉得什么事儿都是应该可以商量的吧。 嗯，这个事儿感觉还真的是挺像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啊，确实是你到法庭上应诉的时候，三家各有各的说法，反正再按照这三家说法，是谁在楼道里也没闲着，对吧？ 嗯， 这有杂要杂物有杂物，要朝外开的防盗门有朝外开的防盗门。 对， 总之来说，这现在这邻里关系呢，已经是互相影响，谁都过不好。 嗯， 既然这样，何苦呢？对吧？大家各退一步，这那一步墙不就出来了吗？你往后退一步，我往后退一步，这个墙让出来了，还留出了一条便道， 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了，不是？ 所以说呀，这远亲不如近邻，闹矛盾的时候您挺忧心的，真遇着困难的时候，您说这个敲敲隔壁的门，真能帮得上您的伸出援手的，也许还真就是这些咱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街坊，是不是啊？ 嗯，我们再来看这么一件事啊，无业男子方某因为手头这个拮据，打上了这个看似无人看管而且很有钱的银行 ATM 机，试图抡铁锤砸盗取 M 机， 这不仅仅是缺的是钱吧？ 没想到一锤子下去就触碰到了警报，还没将 ATM 机的这里面的钱给拿出来，民警就已经出现在眼巴前了。7月2号下午3点多，西城警方接群众报警称，一男子正在西城区大厦的楼下用铁锤狂砸银行 ATM 取款机。警方立即调派周边的警力，不到2分钟，在附近执勤的武装处突车组、属地派出所巡逻车组以及周边相关警力就已经到达案发现场。在大厦外墙的一角，一个男子还在抡铁锤砸那 ATM 机，民警直接将其抓获， 抓一现行。 经审查，41岁的犯罪嫌疑人方某交代，他来北京之后啊，一直找不到工作啊，生活也没有着落，这脑子一转，哎，就砸这个 ATM 机吧，那里头不是有钱吗？目前方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记者了解到 ATM 机内部设置严密，具有防火防撬等功能，一般情况下很难将其打开，即使外部液晶屏幕等位置受损，内部保险箱依然起到最后的屏障作用，现金是根本无法取出的。根据西城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西城警方通过固化1分钟处置、快速反应、武装巡逻、治安巡控、视频巡控、群防群治、人防网等社会全面巡逻防控机制，进一步加密社会面防控网格化建设，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全面构建社会面巡控新型警务，有力维护辖区良好治安环境。 所以说呀，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吧，人警察叔叔就在边上等着呢，是吧？不是等着你犯事呢啊，这等着处置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呢。当然了，所以说这个缺钱吧，咱不是有一双双手吗？劳动致富，对吧？踏踏实实干活。您这抡大锤砸 ATM 机，这算怎么回事啊？是吧？ 您这确实也是太天真、太幼稚。 还是那句话，缺的好像不仅仅是钱，好像还缺点别的。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是吧？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走心啊，不按博心说，走心就是用正常方法再加上自己的智慧，诚挚认真，善始善终。要走心呐，那事情也要很多，要糊涂的事儿也有很多，全凭自己斟酌了。 还真是，不吃草的牛说，30年前谈恋爱我是真走心，凡事贴心办理，但是女方也走心，整个没感觉，心不在焉。您明白走心的意思了吗？ 各位明白走心的意思了吗？ 嗯， 反正还是借用不按博心的那句话啊，这个全凭自己斟酌了。生活当中很多小事啊，也确实在这个斟酌过程当中，让我们觉得，哎，这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是吧？ 嗯， 祝愿大家每天都能过得开开心心的，过有意思的生活。 嗯，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俊杰， 明天见， 明天见。 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